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或者 Gary， 或者你讲讲，你觉得呢、這个Urban Sketches 嗰个 movement 咧，你觉得系一件咩事嚟嘅？ 我谂 点解会咁多人突然间会做咗呢样嘢？ 嗱，呢个系一个你睇到系一个全球性嘅一个趋势嚟嘅。咁开头你讲过啦，即系由嗰个 Gabby 个 journalist 啦去开始啦。系。咁我睇到有一样好有趣嘅，就系我哋而家咧成日开始意识到，哇！呢、這个世界好似好多嘢好开始 integrated， 即系好全球化咁样样吓。咁但亦都因為咁樣樣咧，開始好似個時鐘好似擺翻轉頭咁樣樣。當我哋個個人大家都係用緊同樣嘅嘢，無論喺美國、喺香港、喺歐洲、喺英國，大家都可能去用緊同樣牌子嘅嘢，或者食緊同樣嘅嘢，有類似嘅習慣啦。咁但係就開始有啲人就會去攞起畫筆，去關注翻一啲佢哋自己所居住嘅地方，一啲係。忠於佢哋自己地方，佢哋自己地方獨有嘅事情，佢哋就開始記錄翻落嚟。咁、你係見到嘅，即係 Urban Sketches 嗰樣嘢喺世界各地咧，係有好多 groups 係出現嘅。咁佢哋都係好自然嘅，就好似 manifesto 咁講，係去畫翻佢身邊嚇佢自己嗰個區裏面獨有嘅嘢。咁、我會理解成呢個一個全球性嘅本土運動，係啦，即係自己城市住喺到嗰度嘅人、去關注翻自己居住環境嘅嘢，獨有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意思嘅，係好特別嘅事情。 即係等於有啲 group 啲人影相一樣啫嘛，影用而家你知道 Instagram 好正噶啦，佢有好多 filter 噶嘛，有啲 sixty feel 啊，有啲係迷幻 feel 啊，又識得可以blur 咗一啲位啊，有即係有啲 focal 啊咁樣。咁我哋用畫咯嚇，佢哋用嗰啲方法啦。咁我覺得幾有意思，你頭先講嗰一句就話全球嘅本土運動，即係每個人咧都係愛自己嘅地方。咁點樣去即係 present 呢個城市咧？咁樣樣，其實我哋都有一啲諗法啦。我大家都傾過，就係話將來我哋有啲乜嘢可以透過呢個 group 咧去做嘅，即係宣傳我哋香港嘅。我知道我哋會想做一本書啦，嚇咁呢本書咧，我自己同埋 Gary 都傾過咧，就係希望好似一本旅遊書嘅做法。 其實喺外國已經有人做緊類似嘅嘢，新加坡都有啦。 係新加坡佢有啲funding添啦，好好啊嚇，即係 政府嘅funding。 我希望即係我哋都有一啲咁嘅支持啦，跟住嚟。咁其實我哋都有嘅，一間或者我可以講多少少。咁嗰本書咧，我哋個概念咧就係一本以我哋用我哋嘅畫啦，介紹畫翻我哋個城市啦，連啲地圖啊、指南啊，全部都係畫出嚟嘅。即係等於一本旅遊書，但係一個分別就係、你譬如你將會去日本九州，咁你去買一本旅遊書，你會點買？梗係買2014年啦，或者甚至如果2015年嚟買2015添啦。點解啊？因為咧資料係要最 update 嘅。但係呢本書我希望咧就係歷久常新，即係你10年後睇翻咧都冇問題嘅。係當本畫冊咁樣，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嘅香港，我哋心目中我甚至我係希望係畫翻我哋一啲消失咗嘅嘢添嚇，譬如你頭先講嘅山呢個土瓜灣嘅天台屋係嘛，可能到時咧已經係拆曬咯，即係俾屋宇署拆曬清曬嚇，或者係消失咗嘅一啲 即已經不存在的 呢 件裝 咁樣嚇，咁呢啲即係都係我哋希望可以憑吊嘅嘢啦，係嘛嚇？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幾有意思嘅嘢啦嚇。咁我就本身係職師啦嚇，即係我 architect 嚇，咁我畫畫我就梗係個個都覺得我係。即係喂，順理成章應該要畫畫啦嚇咁。 但係我又真係好好奇喎嚇，即係冇錯啦嚇，即係你畫畫好靚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又睇翻，即係都有一啲 朋友啦，都係 architect 啦，或者 landscape architect 啦。 嗯， 有事實上我又唔係真係好睇到佢哋 識畫畫， 佢哋可能有部分人用電腦去做一啲點講啊 rendering 或者做嗰啲做得好靚，但係叫佢哋去揸起筆畫，我又唔係話覺得。當然有一啲係做得好嘅，咁你係咯。你又點睇啊？ 其實我 係咪一定係咪其實唔需要係識畫畫 嗱？而家咧，我知道香港個即係兩間讀建築嘅大學咧，你唔係真係一定要識畫畫先入到個系嘅。 嗯， 你成績夠分啊 ，OK 咧就可以入到。 成績夠分意思即係點樣樣？ 即係其實你考入去啊嘛，你每一個學科你都有一個最低嘅收生標準㗎啦，咁樣樣。咁其實咧 ，even 我喺外國讀咧，都係唔係一定要識畫畫嘅，都唔係要識畫。咁但係咧，我哋近時大學咧就係 佢。咁你點 present 咧？ 係啦，佢因為嗰、那個。那個學科是一個金字塔咁樣嘅做法嘅，就是第一年好多學生，第二年就已經篩走一大堆，因為好辛苦，咁咧亦都有啲人睇到啊，我都唔係好啱嘅，咁樣咁要退學或者轉科咁樣。咁香港我唔知道係咪都有咁同類嘅情況啦。咁但係咧畫畫咧喺有啲大學咧或者有啲 practice 咧係唔係一個必須嘅喺但我覺得咧，建築師呢樣行業嚟講咧，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行業嚟嘅。你唔識畫畫，其實你點樣表現你嘅嘢咧？ 但事實上就係係 啦。咁因為咧，因為而家分得好細啊嘛，做建築，有一啲人唔係做設計噶嘛，係做這個講禮啊，講條例啊，入職啊咁樣，其實好多文字嘅嘢嚟嘅啫嘛。 即係佢 language 要叻啦，同埋可能對啲 regulation 係啦，係啊，咁變咗咧，佢唔需要真係要掌握呢樣嘢。咁所以咧，我而家見到好多即係新入行嘅，或者係一啲比較年青啲嘅即係讀緊建築又好，或者係從事呢個行業嘅 junior 啲嘅朋友咧。他們是不是很懂用 sketch 去溝通的， 即是手揸筆， 是的，我就是用筆來跟人聊天的，因為譬如跟客人聊天的時候你立刻可以畫它出來，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其實很原始的這個這樣的做法，即是等於你寫字你寫信你想到你就立刻寫那個字出來去做即表現俾人睇啦，而我覺得最直接嘅一個設計又好，或者一個 design 嘅繪圖都好咧，係最直接就係經你個腦透過你隻手用一支筆畫出嚟係最直接嘅。 嗯， 咁但係而家咧好多人就用電腦啦，咁佢就用咗個 tool 就唔用手啦 ，skip 咗用手嗰 part 就直接用電腦去繪，咁你。除非你係好精嗰個電腦個 software 已經係出神入化啦，如果唔係，一定係會俾個電腦嗰個限制而去減低咗嗰個直接嗰個做法噶嘛，即係等於你唔夠叻畫嘢，咁你都係會將你嗰、那個即係設計係扣咗分噶嘛，咁我自己畫嘢咧，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平時畫嘢咧，其實對我係我嗰、那個。sketch 嗰個 skill 啊，即係嗰個叫做咩啊？我嘅技術啦，去 嗰、那個點稱呼咧 ？Motor skill 啊，即係 sketching skill 啦。我係即係佢一個磨練嚟嘅，係一個磨練嚟嘅。咁越得心應手，咁啊，梗係越好啦。 個表達能力就更高。 係啦， 係啦。咁如果你咁講，即係話其實大學裏面讀 architecture 應該全部人都要有翻呢個手畫嘅課程先得咯喎。 其實我好多喺大學教書嘅朋友咧，佢哋都覺得係要嘅，但係咧我覺得佢自然會生，即係會產生呢樣興趣出嚟嘅。又唔係話一定要有，但係我覺得有呢方面嘅 exposure 係最好啦。 嗯， 即係我自己就即係我唔係為咗宣傳話一定要做呢樣嘢，但係咧我覺得。而點解我哋個 group 律師都中意畫嘢嚇？一個 engineer 都中意畫嘢，但係點解你讀建築嚇、就唔畫嘢咧？即係呢個反而係一個即係好 即係奇怪的一個現象啦嚇。咁、啊、嗱，你本身是教書啊、嗯，你又點樣睇啊？即係而家美術科或者係我唔 係誒，而家唔叫美術科噶啦，而家叫視藝科嘅、 啊、視藝科 visual art 嘅啫。 佢係嗰個重。分重咧，即係喺嗰個學科嘅平衡咧，你覺得係夠唔夠啊？定係點？ 你講繪畫嗰方面啊，咁 琴棋書畫 嗱，我諗而家嘅喺學校裏邊咧，社科做嘅嘢唔會話淨係集中喺繪畫啦、 嗯， 因為始終你喺小學啊、中學都係一個所謂叫做 general education 啦、 嗯。 咁佢唔係一個專門話要你識去畫油畫，或者專門嘅學科要你識去畫素描、鉛筆畫，而係每樣都會有機會接觸咯。咁、所以就繪畫只係其中一個部分。咁、可能會有其他嘢，譬如會有一啲做一啲 crafts 啊，即係譬如你同我細個做過啦，扎燈籠咁樣樣。即係其實而家都可能會有，都會有嘅。咁或者甚至可能做一啲雕塑啊、版畫啊。甚至去砌一些模型啊，做一些面譜啊，即其實很多樣嘢都會做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都係適當嘅、你很難要求他哋去淨係畫畫，尤其是越細的細路啦嚇，即譬如你喺小學階段裏邊咧，佢哋嗰個cognitive development 未去到那個階段啊，即譬如很常見嘅，就算你去到。高少都好啦，佢哋一般小朋友都唔會畫到 perspective， 即係透視係好困難，好困難。 我知道有啲中學咧，King's College 咧，佢哋喺中學咧係已經搞 perspective 嘅，係啊，佢哋有一啲， 但係我都會懷疑係咪個個人做到咯。 但係你，我覺得個概念一定要搞咗， 係， 因為其實我畫嘢其實都係因為我。接觸 perspective 先嘅，即係我大學嘅時候就要一定要 take 呢班。我好多同學都唔識畫嘢㗎，其實真係㗎，到而家都唔畫嘢，轉咗行添都有。但係咧，點解令我仲有仍然有興趣咧？就係、因為個 perspective 我通嘅，我係通嘅，即係你叫我 construct 一啲嘢出嚟。但係 perspective 呢樣嘢其實係好老土嘅嘢嚟㗎喎。你諗下，係文藝復興時期嘅一種產物嚟㗎喎。 咁老土， 你話佢即係當時啲人即係點解？就係因為冇相機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啲嘢更真？佢更真咧， 呈現一個佢就係立體嘅，係啦， 佢就用咗一個 perspective 嘅 construct， 即係諗到條 formula 出嚟。哦，原來咁樣係可以畫到啲嘢嘅，畫得好準確嘅咁樣。咁即係好似係即係 high resolution 嗰幅相咁樣樣畫到出嚟。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人類嘅一種 basic 嘅 skill 嚟嘅，甚至係我接觸咧有好多大年紀啲嘅人咧，佢係識畫嘢多過而家個代嘅，即係當年咧係可能冇相機嘅，真係 係係， 即係你即係 even 我爸爸，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佢都係識畫嘢嘅，佢識畫嘢，我都奇，即係而家諗翻佢點解會識畫嘅，佢冇學。 即係你嘅意思係可能以前冇咁多唔同嘅工具， 係啦， 又未必個個有相機，更加唔會有電腦啊之類，咁於是。即係佢哋就會比較多人會能夠用個手用支筆就將佢見到嘅嘢去畫落嚟。 係 係， 即係其實 呢個都幾有趣。 而家咧絕對係唔係老套嘅，即係我所希望咧就係其實我而家好多嘢都係返璞歸真嚇，好多我哋而家做緊嘅嘢，甚至我哋而家食緊嘅嘢啊，睇緊嘅電影啊嚇，興翻嘅潮流都係翻轉頭噶啦。 呢啲係一啲好基礎嘅嘢嚟，其實 係好啊，咁或者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多少少我哋唔同嘅風格嘅話。 竅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 歸翻我哋節目啦，竅到用時方恨少。我即係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咧就考察。咁啊真係啦，嗰個真係好竅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過影視城嘅邵氏咁，影視城嘅無線搭過咩程之前搭過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咧？你租俾人拍戲賺咗幾多錢咧？影視會淡噶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嚟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竅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9點，迷香港，係有種態度。